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讲翻头先嗰个 ESS 咧，其实系将呢个博弈论咧用咗喺生物进化嗰度啦。咁再進而咧，其實就用喺即係人類嘅行為模式嗰度啦。咁呢樣嘢咧就引起即係牽連大波啦嚇，即係過去呢幾十年嚟咧就有兩個陣營嘅，即係一個陣營咧就支持呢、這個即係分析呢種咁嘅分析啦嚇，認為係好有啟發性啦嚇。但另外一派咧就即係覺得咧話呢種咁樣嘅將博弈論啊或者即係基因啊嗰、那個咩選擇淘汰啊嚟去解釋人類嘅行為啊，甚至係我哋嘅道德倫理嘅觀念咧，哇呢種係一種亵渎嚟嘅，就即係大不敬嘅，係嘛？咁樣咧就將人咧就貶低到動物嘅 層次， 冇錯啦咁樣。咁所以好有趣嘅。其實呢即係呢個叫做 social biology 啦，呢個就係 E.O. Wilson 啦，即係1975年嘅時期，即係佢作嗰本書嘅時期，我都講過啦，佢好似20個 chapters， 其實19個呢都係同講動物嘅，但係嗰啲就冇引起爭議喎、啊啊。你話喔、哦、原來獅子嘅行為呢就因為佢點解嗰啲獅子呢如果佢係霸佔咗嗰隻獅子乸呢佢會食曬之前嗰啲仔嘅咁樣係咪費事第時同佢爭，咁啲人就講冇問題囉係咪咁樣獅子會係咁㗎啦咁。咁但你將佢應用喺人呢就係、是、最尾嗰個第20個 chapter 呢就引起好多人咧就係、是、即係為道之士咧就圍攻啦。咁圍攻咧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話咧，就係、是、叫做真係叫做豬八戒照鏡，哦、即係裏外不是人或者兩面不是人。點解咧？原來左派同右派咧都攻擊得好緊要嘅。嗱、啊，你知點解？好有趣講出嚟。因為對於左派嘅人嚟講咧，佢話原來你即係話咧，即係人類嘅好有好多嘅倫理道德觀、倫理道德觀念啦，甚至引申到咧就係嗰個所謂社會嘅秩序啦、 啊， 社會嘅架構啦。可能咧都係由呢個生物嘅進化，我哋嘅基因所決定嘅。咁、所以可能我哋你就於是用呢樣嘢咧嚟去啊，去解釋或者合理化咗我哋而家嗰個咁樣嘅嚇、社會嘅秩序啊，嗰、那個咁嘅權力等級架構啊，甚至係種族壓迫啊、階級壓迫啊咁樣樣。哇！呢啲好反動嘅，即係喺左派嘅人嘅眼中咧。呢、種生物決定論或者基因決定論咧，係一種反動嘅，甚至係可以同呢個納粹黨嘅啲種族優越論啊嚇嚟、扯上關係嘅，咁、所以就俾左派鬧到緊要咯嚇。但係右派一樣啦，你知道右派咧好多就係嗰啲好虔誠嘅宗教、宗教人士嚟㗎嘛，右派係嘛？冇錯啦，佢話：哇，你將人類嘅咁高貴嘅道德嘅情操啊，係嘛？即係母愛啊、愛情啊、咩友誼啊、互助啊嗰啲嘢， 策略 原來你全部就變成係啲策略嚟嘅，就係即係基因演化嗰陣時啊，嗰個邏輯所決定嘅。哇，咁你直情咧又係。都係一種褻瀆嚟㗎，你就係即係話將人咧就變咗係一種動物啦，就頭先講嘅動物嘅層次啦。我哋唔係㗎嘛，我哋有靈魂㗎嘛，靈魂係上帝賜予㗎嘛，係嘛？咁道德嘅泉源係上帝㗎嘛，你竟然話係生物，係嘛？咁所以咧右派嚟講咧，又鬧得係好緊要嘅。哇！我都覺得好有趣嘅，真係。其實好少一個科學理論咧 係 真係係啊，冇錯，就豬八戒照鏡啊，兩面都不是人嘅，所以真係有趣。咁我嚟講咧，其實我係比較。傾向於支持呢個理論嘅，雖然我係覺得咧，有時咧你唔能夠將佢推到過濃，咁你知道啦，任何嘢都係啦嚇，即係將呢個真理嚇推到極致啊，最後都會變得荒謬啦嚇，咁所以呢個所謂社會生物學咧，亦都係一樣。咁但係因為為咗避免呢樣嘢咧，好有趣嘅，而家已經冇人用社會生物學呢、這個名詞嘅 social biology 啦，佢哋通常用咩咧？叫做進化心理學。 哦，唔怪得冇聽過， 你 沒聽過呢、這個 叫做 evolutionary、哦。psychology， 而家反而呢一個咧就好流行嘅。 我就係之前嗰啲就冇聽過，但係呢個係 啦，好流行嘅，因為近呢十幾廿年咧，啲人為咗避咗佢嘅，所以好聰明嘅，科學家有時都好聰明嘅。 改個名啫， 大家呢咁嘅戰場都拗嚟都無謂嘅，即係拗咗成十幾年嗰陣時，哇，好犀利嘅，其實即係80年代嗰陣時拗得緊要嘅。咁總之咧，而家佢哋叫做 evolutionary。psychology， 其實市面上而家大家去呢個書店啦，都會揾到好多書咧，同呢個有關嘅嚇。咁、樣咧就但嗱、我想講講呢個所謂進化生物學入面咧，其他研究嘅課題咧，當然就係一啲好基本㗎啦，即係講出嚟大家知道啦，就係話點解自殺傾向呢個行為模式唔會係一種普遍嘅傾向咧？咁即係講嚟都多餘啦。 係啦，因為你死咗，咁你就冇咗呢個基因咯。 冇下一代㗎啦嘛，咁啊點會喺咧？係咪已經死咗？咁同樣道理喎，就係話點解同性戀唔會成為我哋嘅主流咧？咁樣 因為你一齊就 如果生唔到仔， 生唔到仔，咁你呢個同性戀嘅傾向就一定唔會係 唔會 主流嚟噶嘛，永遠都只係一個所謂邊緣噶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嗰度有問題嘅。但係佢既然係咁嘅事，點解唔一早被淘汰咧？點解連邊緣都應該都冇噶咁樣樣？ 都有啲解釋嘅， 係嘛？ 都有解嘅，因為佢哋就話咧，同性戀嘅話咧，咁佢哋都唔一定會冇結婚嘅，因為可能俾社會啊或者咩關係咧，咁逼到佢結婚咁，咁佢結咗婚咧，咁佢又冇乜嘢做，咁佢又 收養， 係啦，咁佢又生多啲咯，佢會生多啲。 唔生唔係喎，你講結婚係真係同異性結婚，哦 ，OK， 唔係同性婚姻。 但係佢哋咧就有傾向係會生多啲咯。 係唔係啊？呢個我又未聽過喎，咁有趣啊！ 佢哋個演化心理學有 有啲人咁解釋， 就話佢哋會易啲生嘅，因為佢哋咧生得多少少咧，咁所以佢哋先會保留到佢嗰個品種啊。即係佢哋又係唔知道自己咧係真係有咁嘅傾向嘅，但係佢哋就會中意生多啲咯。咁呢個都係 呢個我要睇下先，我真係要睇下先呢個啊，好有趣啊！咁樣咧就當然一個更加出名嘅就係亂倫嘅傾向啦，或者我哋叫亂倫禁忌啦，係嘛？因為呢個好明顯㗎啦，因為歷史上咧確實係喺唔同嘅時期啊，唔同嘅民族咧，即係有啲人咧佢刻意係違反呢個亂倫禁忌嘅，而得出嚟嘅結果係真係災難性嘅，係啊，即係最出名嘅。 其實咁講起又係，即係好多咧社會嘅禁忌咧， 係啊， 我發覺咧都原來好似係違反咗呢個策略嘅。 其實係有個生物性基礎啊嘛，正正就係話。你即係最出名就係古代埃及嘅法老王啊，個家族啊，嗰啲 pharaohs 啊，佢就話要遺傳佢哋嗰個神性嘅血統，因為佢哋話哇，我哋個太陽神啊，或者咩咁啊，我哋根本就係天神嚟噶嘛，咁所以咧唔能夠同啲凡夫俗子嚟去通婚嘅，咁於是咧就係鼓勵呢個近親呢個繁殖，咁卒之咧後嚟咧就出咗好多問題啦，即係好多遺傳病啊，因為個隱性基因嘅問題，大家知道啦。咁後嚟其實咧喺歐洲有啲即係皇族咧嚇，我唔知法國啊同英國都好似出現過嘅，都係曾經試過嘅，咁但係都真係咧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就係嗰、那個敗血病嘅問題啦嚇，即係不斷即係啲即係一戒損咗咧就流血不止啊嗰啲咁樣啦，咁就係一路嗰度遺傳落去，個個都有就好短命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呢個亂倫禁忌咧，其實係我哋祖先通過咗都唔知幾多百萬年幾多十萬年咧，其實佢已經係完全，但係嗰陣時我哋嗰個知識冇咁豐富啦，直情係無知添啦係嘛，但係佢自然咧，從個基因上咧就會出現咗個咁樣嘅選擇同淘汰啦，即係話原來佢對所謂近親繁殖近親通婚係一種好強烈嘅厭惡感啊，或者恐懼感嘅咧，嗰啲就正啦。但你冇呢一個厭惡感、抗拒感嘅咧，佢已經被淘汰咗啦嘛？你明唔明啊？係嘛？ 就係 咁嚟噶嘛。 其實我冇，因為我淘汰咗啫。 係啦，所以嗰個問題就唔係即係我哋好多時咧，即係以前一向咧就以為話咧，哇！我哋嘅價值就決定我哋嘅觀念，我哋嘅觀念咧決定咗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思想咧就決定咗我哋嘅行為。但係咧，其實而家科學家咧過去呢即係幾十年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咧，原來個因果鏈咧就啱啱倒翻轉嘅，係我哋嘅行為，因為我哋嘅行為咧就自然同嗰、那個即係基因啊嚇，頭先講過啲隱性基因啊，或者同個環境啊嗰、那個適應咧。就自然決定咗你究竟係生存定係唔生存㗎啦嘛，你嘅行為啊，所以即係正所謂好似阿葉問嗰套戲咁講啊，係嘛，好簡單啫，係嘛，即係功夫嘢者係嘛，即係咪一代宗師啊？佢話做啱咗咪企喺度咯，做錯咗咪瞓低咯，就係、咁簡單係嘛？其實生物進化都一樣㗎啫嘛，做啱咗咪繼續喺度咯，做錯咗咪已經被淘汰咗咯係嘛？所以但係個問題，佢做啱做錯佢係冇意識㗎嘛，你可以係螞蟻，可以係蜜蜂。可以係隻兔仔㗎嘛。 其實都有個問題呢，咁似唔似嗰啲人嘅道德價值呢，我哋人心裏面呢咪有啲道德觀。 係呀係呀。 其實會唔會話係。 係進化嘅產物囉。 係一個 產物。直情就係進化嘅產物啦。即係而家個觀念就係個因果鏈係啱倒轉嘅。其實就係你嘅行為嘅模式。咁呢個行為模式其實係基因決定嘅。即係你係侵略性呀定係冇具侵略性呀、你有亂倫傾向定係冇，或者你應該話有亂倫禁忌話冇亂倫禁忌。其實呢個行為係基因決定嘅。但你喺基因決定嘅過程入面呢，個自然選擇就會係自動地保留同淘汰㗎啦嘛。好啦，咁自动保留淘汰嘅时期呢，佢就会慢慢呢倒返转头，当你係产生咗高等意识高等思维嘅时期高等感情嘅时期呢、你就会影响到你嘅思想啦。啊，原来就係咁嘅行为就叫做啱，咁嘅行为就叫做错，係咪呀？咁於是佢将个对错是非呢就赋予咗呢啲行为上面喎。係咪啊？因為仍然有時都間中有啲可能係基因突變也好，或者咩都好，都會有啲所謂偏差噶嘛 ，deviation 噶嘛。咁佢大個問題，哇！呢啲行為唔得㗎，呢啲錯㗎咁樣樣。所以咧，其實對錯咧 就係相對於嗰啲即係正所謂做得啱就企喺度，做得錯就瞓喺度，即係葉問啊、詠春啊嗰啲，其實由嗰度嚟嘅。但由嗰度嚟就倒翻轉頭影響你嘅思想，然後你嘅思想久而久之就提升到咧就一個觀念啦。 哦， 觀念慢慢慢慢提升到咧就係你嘅價值啦。就係、是、你嘅價值觀，就係、是、你嘅道德觀、倫理觀。其實道德同埋倫理，你睇下呢個宇宙入面喺邊度有講話乜嘢叫啱，咩叫唔啱嘅啫。其實啱與唔啱，最後嚟講就係進化決定。而進化講就係你企喺度定瞓喺度，即係話你有冇後代。 哇！ 就係咁簡單。咁但當然咁講，我哋成日都話，但係反過嚟嘅時期咧，你可以話批評呢、這個就係將人類。哇，咁高貴嘅萬物之靈就貶低到一個生物嘅層次、物質嘅層面，但係其實唔係嘅。那個問題呢、這個就係要局限與超越嘅問題咧。超越呢樣嘢咧，其實話到明係超越性咧，其實就由你決定噶嘛、 嗯。 你認為係超越，咪就係超越咯。 由你決定改， 即係話，即係其實愛係進化嘅產物，但你認為愛係偉大嘅，佢就係偉大嘅咯。就咁簡單啫嘛。即係如果咁嘅道理大家都唔明咧，大家就冇資格稱為一個現代人啦。系嘛？其實愛係進化產物，但係愛係偉大嘅。 即係我哋人嘅意志咧，都可以決定。 冇錯咯，呢個係我哋去決定噶嘛，價值係我哋最後我哋去選擇嚟噶嘛。但我哋要明白佢個起源啊嘛，佢個來源啊嘛，係嘛？你唔能夠話真係斬腳趾避沙蟲，即係我哋嚇偉疾忌醫或者咩？即係我哋哇覺得嗰個來源係唔好嘅。大家記住，英雄莫問出處啊嘛，所以愛。都可以莫問出處㗎嘛，其實佢都係進化係自然選擇嘅產物嚟㗎嘛，咁但係你唔需要㗎，我係偉大就我係偉大㗎啦，係咪？ 我哋都可以無原因咁去。 係，你可以咁講啦。咁當然呢，但係始終呢，頭先講到博弈論嗰度呢，其實係關於嗰、那個有好多叫利他性行為呢，亦都係好多科學家研究嘅一個課題嚟嘅，叫做 altruism 呢、這個字就係、是、altruism。啊，或者 altruistic 咧，就即係話利他，因為咧我哋通常人係自私嘅，嚇、啊、咁你話即係呢個咧就係自我嘅，咁就叫 egoistic 啊嘛 ，egoistic 即係自我中心啦，係嘛，即係利己嘅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人咧好多時亦都係利他嘅、哦，即係亦都有好多真係記載啦，都話啦，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期，咁你知啦嚇、啊，即係英國、法國啊同德國打得好厲害啦，嗰陣時咧就掘咗好多戰壕啊。 嗯 係嘛就打啦，咁但係咧佢哋嗰陣時都用啲手榴彈啦，係嘛？咁佢話真係咧，佢掘咗一個坑，個坑喺戰壕入面咧，有幾個嗰啲同袍咧，即係喺度咁啊開緊機關槍啊點點嘅時期咧，突然間一個手榴彈俾佢掟中入咗嚟嗰個咁啊坑穴嗰度咧，咁其實咧如果佢一爆嘅時期咧就差唔多死曬㗎啦，但係竟然咧真係咧係有啲士兵佢見到咁嘅情況底下咧，佢撲埋去用個身嚟去冚住個手榴彈，卒之就炸死咗佢，炸到血肉橫飛。 我諗起， 但係其餘嗰啲咧。就真係會幸免於難。 我諗起我細個呢，我睇過一套紀錄片係好困惑㗎喎、 嗯。 即係我嗰陣時睇呢就講嗰啲白蟻呢點、樣去遷居啦，即係搬嚟搬去咁樣。我就一路睇個畫面，我完全唔明白。就係嗰陣時呢佢哋搬到一個樹林嗰度，落好大雨，咁佢哋就會匿埋喺嗰啲樹嗰啲窿，即係嗰啲樹枝裏面嗰啲窿裏面咁。咁但係呢佢就會有個窿㗎喎。咁當你落雨嗰陣時呢就會好多水滲入個窿，咁嗰班螞蟻就生存唔到噶啦。但我就唔明白點解嗰陣時咧有個螞蟻咧，佢竟然會自告奮勇咧、即係佢唔係話咩特別嘅螞蟻，咁啱佢一個位置，佢就會好堅持咧塞住個窿嗰度噶啦。佢就會唔走過，硬係要塞住個窿嗰度，就俾啲水唔會出嚟噶咯。咁佢到最尾嗰只螞蟻係會死嘅。 係冇錯啦，其實動物界嗱，即係我就講啦，動物界有呢啲咁嘅情況。人類咧，頭先我講個例子就係一個情況，就叫利他性嘅行為咧。其實動物界嚟講咧，頭先你講螞蟻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其實蜜蜂都係㗎，蜜蜂啊，佢保護嗰個咁樣嘅蜜蜂竇啦、beehive 嘅時期啦，有啲人嚟嚇侵略佢啊，或者即係侵犯佢嘅時期咧，咁佢會出嚟去針你嘅。但係你知道佢針你嘅時期咧， 其實佢自己都會冇， 佢死㗎啦嘛嚇，因為佢原來佢支針咧係攔埋條腸嘅嚇，咁你一掹出嚟咧，其實佢已經死㗎啦。咁你話哇，咁佢係即係。正一叫犧牲小我就完成大我，我哋成日都好歌頌呢樣嘢㗎。但係其實從進化角度嚟講，呢樣嘢係講唔通㗎嘛。因為個問題你話啊，我有呢個犧牲小我嘅傾向嘅，但係呢個傾向係自我否定㗎嘛。這個傾向如果我係成日都係咁嘅時期，咁我呢啲基因點會喺個群種入面散播開嚟呢？係自私嘅先會散播㗎嘛。嗱，咁呢個係一個謎嚟嘅，啊，咁我哋咧休息一陣咧，翻到嚟咧嚟嘗試解釋呢個謎。 好啊。 总结一周环球市况、财经资讯、科技新知。 我哋有一集都讲过话，我睇嗰边咧系好虚嗰啲嘢系，咁所以嗰时我一路建议啲人唔走啊，我自己都走啊咁样。咁亦都 年中仲有一个亚洲货，小型亚洲货系风暴添。 系啦，咁所以就都好彩，执翻身彩啊，即系避过咗。即系我谂就系投资嚟讲嘅话咧，你先唔好讲赚钱。 你避過咗呢啲嘅話咧，你就已經係執翻身彩啦，已經係。咁我都算好彩啦。咁另外就有幾個環節都算叫做好彩啦，譬如 healthcare 我係 healthcare 啦，同埋 old fashion 嘅 technology 啦、啊、即係儘管幾多壞消息 ，Intel 反而佢又硬係跌到唔落去。 宏觀經濟主持雷志海、Eddie Chow、Kenny，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 一個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網。有膽有聲話，迷迷香港，無牌無掛。